中的槐菊花，而且槐菊花出来时候得用花蕾，那一朵菊花能有多重，对吧？我们这一包里面12克淮山药配槐菊花，四大槐药用2味给您调在一起，您喝着既喝到了淮山药该带给您的健康，同时又喝到槐菊花带给您的营养。 对，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主品是淮山粉原粉，咱们是7大盒、啊、 是的， 另外淮山红豆玉米粉2大盒，还有铁棍山药槐菊粉2大盒，每盒里面是10袋，这就110袋， 是的， 大家可以喝到将近4个月， 一天一袋，将近 4个月啊，您看看效果怎么样啊？那么市面上这个组合呢，要这个近1000元了， 对，1000得出头了、 哎。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299，应该说3年多4年的时间，我们这个价格几乎就没有变， 是的， 当然现在呢各种材料都在涨，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跟你们合作这么久啊？就是真的你们是非常有诚信的。 那我跟您说，就是在北广，啊、就是在咱们这儿。没给调、 哎、 市场上的价格早涨了好几回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依然是299，大家赶快呢囤点儿哈，因为经常没货的、嗯、啊，经常没货， 对， 299，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淮山粉哈、嗯、有些朋友说了，哦，好的这个选材、 嗯、 啊，确实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吃起来它味道不合适，那也是白搭，不爱吃。但是这点你得放心哈，有些人都非常熟悉，咱就没必要了。但是有一些新的人，咱们一定要描述一下，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是麸炒而成的， 对， 哟，它那个麦香味特别诱人呢、哎。 这麸炒是什么呀？嗯、很多人说这麸炒就是为了提升一个口味吗？真 不仅仅是 这麸炒。这是中医药的加工中的炮制工艺， 一种技法。 我给大家类比一下，您比如说驴皮，在家里您自己煮，那叫驴皮豆， 嗯， 对吧？可是您放到那个传统的制阿胶那工艺当中，那叫炮制工艺，出的就是阿胶，就是好东西。 哎嗯、 那么。对于淮山药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四大淮药，所以它有本身记录的自己的加工工艺、 嗯、 这个工艺就是中药的加工工艺，激发它的生物活性的叫什么，叫做麸炒。什么叫麸炒？小麦的麦麸子，麦麸子把这个淮山药切成片，带着皮儿，切成片之后烘干，烘干之后用麦麸跟糖炒栗子跟这个糖炒在一起是一样的，反复的搅拌的去炒，炒到什么火候，炒到什么颜色，炒几遍，怎么炒，用什么锅来炒，这些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艺，淮山自己本身就有、 嗯、 然后呢用这样的技艺来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把它的这个营养激发出来， 哎， 您吃的时候才管事儿。而这个完全是按照中药的加工工艺麸炒炮制而做的， 嗯， 如法炮制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这出来的东西您吃着首先有一股周老师刚才说的小麦的麦香味儿， 对对对， 对吧、 嗯、 小麦的麦香味在这里边，咱们哎就是这个麸炒炒出来的。第二，它的生物活性被激发出来了、 嗯、 您吃完之后身体更好的可以吸收它的营养，真正能达到咱们想象的这个淮山药带给的四大淮药带给大家的好处、 嗯、 第三个，还有您吃这粉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您看的是什么色呢、 嗯、 是这种偏黄的， 对，有一点微黄， 对，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啊我们是带着皮切片麸炒的、 哎、 为什么要带着皮？山药皮和皮肉之间那个黏黏东西叫山药黏蛋白，很多人给它起个外号叫长寿因子，这东西特别有营养， 嗯， 很多的属于皂苷都在这里边呢，千万不能浪费掉，所以一定按传统的做法是带皮的、 嗯、 出来就是这本色儿，是金黄色儿的，您就可以直接来进行食用，熟的凉掰开也可以冲开，您直接每天来这么一包，您试试感觉有什么变化。 还真是，你像这种做法的话呢，它把很多的营养全都激发出来， 对， 而且呢营养不会流失， 对， 你说你平时真是说啊，你那个弄点这个所谓真正的铁锅山药、嗯、但你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剥皮儿啊？你要不剥皮儿的话，你吃起来咯噔噔的还不太好吃， 是的 啊，但是营养就没了， 对， 但是这个麸炒的话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不会流失， 更好的 激发出来了，保留下来、 啊、对 啊，所以呢它吃起来还非常的好吃、 嗯、 啊，无论是老人小孩 可以 啊，甚至孕妇啊 都可以吃、 哎、都是可以吃的， 是的，全都可以吃，不挑人群，而且一包里面12克、嗯、随身定量袋、嗯、小包独立包装、 嗯、 方便， 非常方便。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特惠组合、 嗯、 那么我们的主品呢是淮山粉7大盒，那么赠品呢是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铁棍山药槐菊粉2大盒、 嗯、 那一共是11盒，也就是110袋， 110袋， 如果按一天一袋的话呢，您可以吃到将近4个月， 对 啊，一个周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讲呀，关于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啊，特别是糖尿病引起缺血性中风啊，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知识。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呢这个脑血管病的先兆症状啊非常非常多，大概把它排列起来有40多种症状。那这些症状呢，上前几次前两次给大家讲了，除了五大类的症状之外，还有呢就是某些医院对454名脑血管病的病人调查的结果，就列出了脑血管病最常见的12种预兆。第一个就是头晕，特别是感到眩晕的厉害，不管是哪种头晕，你要赶快的到医院去看，80%它是脑血管病。可能你去查的时候 CT 什么都正常，但是你那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脑血管它在痉挛，还没有达到这个堵了或者怎么了，但是已经出现这样的症状了，需要很好的对症治疗。这是第一个头晕。第二个肢体麻木，突然感到脸部啊或者手脚啊或者哪个肢体啊或者舌头或者嘴唇，老说这个是因为舌头和嘴唇呢在我们颅脑神经里它是占着比较重要的，这样呢症状出现也比较早，所以你有这个麻木感，平常都不应该有这种麻木感的，要特别注意了。这是第二个关于麻木的症状。第三个呢，暂时的吐字不清楚或者讲话不灵，张开嘴了半天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待会儿好了反正说什么想说什么也忘记了，像这种突然的吐字不清楚或者是讲不出话来了，语塞了，这是在语言上表现的啊，第三个症状。第四个症状就肢体无力，活动不灵，拿东西就掉，本来好好拿着，有意识的拿得很紧，但是拿不住，掉了，勺子掉了，笔忽然掉了，再拿起来又掉了，这也应该特别注意。再一跟日常不同的头疼，比如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其他慢性病也好，老年人脑动脉硬化都有，那都有头疼的感受。但是一般它跟基础病啊，它每天疼痛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特殊的时间长而且剧烈，如果要伴着恶心吐那就更坏了，就一直要一定要到医院。还有突然原因不明的摔跤，或者是啊你走路自己就发现怎么这顺着这路走就一下走到草地上去了，这也是早期脑血栓的一个症状。我有很多这个认得的一些老病人，他们都是自己在早期就因为走路走歪了就赶快到医院去了，然后进行溶栓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不要老往是偶然的想，这个都是脑血管病发生的非常常见的一些原因。还有就是辗转的意识丧失，或者个性和智力方面的突然的变化，这家里人呢就尤其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会发现的，不要认为是他的性格问题，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脑血管病发生的前兆。第八个是什么，就是明显的发力，明显的乏力，然后肢体软弱无力，就老觉着这个浑身无力，什么也没累什么也没干还是浑身无力。还有就是恶心吐或者血压波动的厉害。第十个，整天昏昏沉沉的睡，就是一个嗜睡状态，醒了没一会儿就又躺下，躺下又睡着了，这个呢就应该特别注意了。第十一个，一侧肢体不自主的抽动，就是肌肉在抽动，不管是胳膊腿儿，还是这个手指头还是脚趾头，那都应该注意。还有就是突然辗转性的事物不清，那老年人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像这12种症状啊，是这个医院呢对于这个脑血管病啊450多种病人啊最后排列的。那么大家如果记住的话，对家里有老人在预防脑血管病上，和对于自己，因为现在年轻人也很多，更不重视这些症状的发生，那么也应该提高警惕，这样对于特别是缺血性中风的发生会有非常好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呢脑血管病啊，除了我们平常讲的经常讲的你有一些基础病以外，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大家不知道而且不注意的一些事儿。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病啊，发病容易中风的，体重超标是特别容易引起中风的。 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体重分类的标准是小于25为正常体重，然后呢25到 29.9 为超重，如果你超过30那你就是肥胖了。所以这三个标准呢，我们自己算一算呢，就是挺好算的，算出来以后啊，经常要自己重视这个事儿。把这个数字啊，如果你的这个体重体脂指数大于了这个体重的指数大于了25以上，因为中国人的这个身高体重身高呢都比较小，所以一般来讲啊，这个体脂指数啊，你如果超过25超过29啊，就已经觉得就很胖了，所以要特别注意。相对的呢，如果你这体脂指数小于25的人，比那些超过了30的人的中风的危险性要高出两倍多。结果是什么呢？你这个体重特别低，低于你的正常体重的数，或者是你体重特别高，高于你正常的啊 ,25, 我们叫25左右。这样的结果呢，这个中风的情况呢都会增加。体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那你中风的几率就上6%。哎，你比如你是25，你现在变成26了，上了一个单位了，那你中风指数就上了，就增加6%。所以不管是体重特别轻、体重特别重的人，那都应该注意，而且脑血管病发生机会要比一般人多40%，突然的死亡率也比一般人，就是正常体重的人要高2倍。所以啊，主要是超重的人要特别注意，你比如这个我们国家的成年男性如果体重超过10%，那个体重指数这个死亡危险性啊就升13%。如果体重超了20%了，你这个体重指数你这个死亡率就增加到25%了。如果你是个大胖子啊，体重超过了30%了，那你这个死亡率啊就升高24%。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超重啊，一般都认为是你这个吃东西高量厚味啊，不锻炼呐、这个喜欢吃香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体质，也许是遗传的因素。其实呢，还有一种，那大家也应该注意，就是营养缺乏也容易肥胖。专家们通过大量的试验啊，就某些单纯性肥胖啊，并不是营养物质的积累，而是体内缺乏了使脂肪转化的热量的其中重要的一些维生素。你比如像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12 啊，维生素 C 啊，还有尼克酸呐、啊，还有以及微量元素锌元素铁元素和镁元素。这些它都能够导致脂肪分解生化的过程受到阻碍的结果，就是你没有这些刚才我说到的这些营养物质，不管是这个微量元素常量元素还是维生素 B 族，这些那么都能够使你肥胖产生。原因呢，就是因为体内脂肪在氧化的过程中，氧化分解的过程中需要许多营养素的参加，其中比如符合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就是尼克酸和锌、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当人们你偏食啊，然后过分的这个食吃限食，就是这个控制饮食，或者是食物单调出现的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时，这个脂肪分解氧化的过程就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使得脂肪氧化速度变慢。还有就是一些微量元素锌元素和镁元素在缺乏的时候，可以使体内的甘油三酯增加，脂肪生长因子活性增强，所以它就胖起来了。因此呢，有很多人啊，如果你这个特别注意，但是呢，你因为要减肥或者是因为要其他的目的达到，你这个营养缺乏也能够肥胖，最后呢，你也是成为一个就是体重的问题成为一个中风啊所引起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啊，特别是体重超过正常左右，过高或者是过低呢，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其实在我们这个祖先最早的一本药神农本草经，那都两三千年三四千年前的事儿了，是最早的一本书。那本书上呢就已经我们的祖先开始用灵芝，而且在临床取得了特别多的经验。所以在神农本草经啊365种药啊，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总结了这个经常用灵芝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你看这几乎就把对我们身体长期用灵芝以后所得到的调整而得到的最后结果延年益寿就说到了，就证明认识的就很深刻了。现在的祖国医学总结了灵芝的四大治疗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补养是那个养生的养，这三个大的功效。所以这个现在有西药学研究啊，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2000年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而事实证明呢，灵芝在预防治疗以及促进康复上，那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呢，现在就发现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一些疑难杂症在预防上，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多的成分，长期用的结果使我们呢得到了健康。一个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正常和平衡，再有就是呢它使我们的内环境的稳定，因为用灵芝它有这样的稳定的功效。还一个就是它能够免疫监视的功能加强，这样对于细胞突变它就有起到了非常好的监视的作用。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用的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就越明显。再有就是呢在用灵芝的过程中，对于促进我们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灵芝酸啊，能够保肝护肝，促进肝脏的再生。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像灵芝酸，它就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肝功能，特别是在这个消除一些对我们身体影响我们肝脏再生、影响我们肝脏生理功能的一些问题上，它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些成分，它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消除的作用。还有就是这个灵芝呢，它不是对某种病和某一个器官，而是整体的进行全身的全面的调整。所以这种调整的过程，包括对心肝脾肺肾的营养，在消除血液中过多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上，以及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抗动脉硬化上，人的细胞实验证明了灵芝具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你像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再有灵芝里头有个锰元素，这个锰元素呢到了我们身体里啊，它可以和我们这个特别是腹部的胆碱然后结合以后呢，就可以使这个脂肪啊就消除啊，它促进脂肪酶的活性，这样让脂肪消除，这样让我们这个腹部的脂肪呢能够进一步消除。因为这个脂肪，腹部的脂肪啊，有一点不好是什么？就是它特别容易进入我们的血液中来变成不好的胆固醇。当然了，这个灵芝里的灵芝多糖也有非常好的调节内分泌细胞和阻断内分泌平衡的激素，所以它能够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增加我们身体的清括能力和自净能力，排除毒素的物质。特别是这个像灵芝酸和锗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啊，它们在免疫功能上啊，在这个消除自由基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现在有很多人这个保健也是啊，就是要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是消除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而经常用灵芝的人，因为灵芝多糖，非常好的能够提高我们身体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还有谷胱甘肽酶这样的物质，能够使得抑制我们身体自由基的形成32%，提高这么多，同时还可以呢，这个降低它对于我们那个很多组织器官的侵袭，所以用灵芝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全面的都有好处，不管是这个降脂上啊，或者是降压上啊，或者是抗动脉硬化上，或者是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都会得到很好的帮助。